海洋倾诉着我希望，我的心也温暖着情深意长，盼望你也和我一样，把爱的火花点 是心口的朱砂。

事，无声碎片，游论我心都不介意。爱你太快乐，横越到天边海角去摘星，一起建筑一个家，就算风雨打不碎，再害怕。 原谅你，没法跟我走，早知爱是拒绝或接受。

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，

不是一股是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还怕人看清。春又来看红豆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，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写一故事相思，守着爱怕人笑，还怕人看清。春又来看红豆开，竟不见有情人去采，烟花拥着风流真情不在，烟花拥着

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，让我在没有你的地方疗伤。